交替的双脚踩，会让我依然在路上。 Hola Bella, Hola Bella, Hola Bella, Hola Bella。 愿你人间挣扎，留句标志自己的手。